灯初上，夜幕降临，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五夜晚最暖心的问候。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宇作曲，那英带来的心酸的浪漫。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获得了2000年度中国流行歌曲榜的十大金曲奖，而且那英也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是的，这是他自己来填词的一首歌。 多年后再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以为缠绵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太傻太善良，我怎能体验他，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左右为难地爱他，忘不了放不下，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在他的面前局促不安，很想再提起从前，心口难开，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神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我太傻爱得太凄凉，让我心酸啊。太傻太善良，我爱得好凄凉，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面对他依然牵挂，心酸不宁的为他，情愿一生都为他，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后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太难太难。 那因为心酸的浪漫之后，再来听听 TFBOYS 带来的幸运符号。每年北京电影学院开学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而今年最多的焦点就是 TFBOYS 的成员王俊凯。幸运符号。 回家对着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还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聚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掉，丢掉最佳称号。有没有一种不创造幸福的符号，只要我想就好，幸福就会来到。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祝你就好，祝你发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要让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像奶油蛋糕，一个甜蜜被酝酿。爱发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热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有没有一种不创造幸福的符号，只要微笑就好，幸福就会来到。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祝你就好，祝你发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要让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像奶油蛋糕，一个甜蜜被酝酿。爱发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热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太阳第一次开始微微的笑，我们的未来要好好抓牢。每个人都带上幸运符号，那是个简单的微笑。No no no no， 嘴角记得往上扬。No no no no， 心里什么都别想。No no no no， 别表现得太紧张。No no no no， 幸福像晃太阳，让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让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像奶油蛋糕。给你甜蜜每一秒，让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让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 不用别的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心甘情愿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才听鸟儿歌唱。我问他 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曲曲。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分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 现在是19:14。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2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就是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那听到的这首歌由曹格作曲，森林王心凌带来的睫毛弯弯。这首歌在配乐上呢采用了三个东方的音乐元素，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的笛子，冲绳的香味线，其中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和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又加入了西方的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的和弦。 心动又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天生的好马上在乱跳，跳上了心扉，轻轻的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天真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的飞檐怎么不转弯？你的微笑像夜弯弯，气氛很温暖，还需要你的暖。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弯弯的风吹吹什么？吹一句动情的人。我心跳又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到马上在断掉？跳上了心扉，轻轻的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什么我天真的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话说的飞檐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夜弯弯，气氛很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弯弯的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的世界要能够看月亮弯弯眼睛眨眨幸福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月亮弯弯眼睛眨眨传说的飞燕怎么不重来 真一不对想象越玩越慢 气氛很浪漫还是要能够看月亮弯弯眼睛眨眨幸福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王健林的睫毛弯弯之后要继续分享到的歌声邓紫棋的偶尔这首歌呢是邓紫棋自己来填词谱曲并且编曲的一首歌并且需要特别的说明的是这是邓紫棋自弹自唱并且完全不经过剪辑的录音作品就是不管是伴奏还是演唱都是一次就录制完成 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

这样就会减少客户对广告本身的反感。而有些营销活动或广告经常在用户非预期的时候出现，就非常容易引起反感了。这也是微商朋友圈为什么非常让人讨厌的原因，他们让你的朋友圈变成了巧克力啊，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不是广告。所以要减少反感，要搞清一个问题是，用户在看之前到底是不是已经预期到了这儿有广告呢？ 今日关键词： 营销本身并没有错，没有营销，各种产品可能会停留在工厂，难以真正的被用户接受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大部分用户确实对营销很反感，但你要搞清楚，用户反感的并不是你营销的行为，而是你营销的方法。其实现在依然有很多产品需要依靠发邮件的形式来招揽客户，那怎样去做邮件营销才不会让客户反感呢？今天为你准备了另外一篇文章，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在充电时间微信公众账号里输入关键词营销003，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李教授，原题用户讨厌你做营销，不如试试这四种方法。那这一期的营销方法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充电时间营销方法论，恒业天堂五九黄金尊生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是一人风的法案，傻一人风的法案，这多的没有去擦过的啊啊，狂一人风的戒烟，真的我都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擦肩而过，矛盾我们总会遇到对方难过。 段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五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据说请出的是一对亲兄妹的组合 JS 带来的杀破狼，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歌曲呢由陈忠义作词和作曲，陈忠义就是哥哥妹妹组合的哥哥，通常呢哥哥负责创作，而妹妹负责演唱的部分。 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无视的宿命。回到的瞬间，心却在哭泣。

下车，想回到过去。 人们的幸福快乐其实源于积极情绪的体验，自然在婚姻的关系当中，积极的情绪体验多的人就会感到幸福，消极情绪体验多的人就会感到不幸福。所以婚姻关系能否持久在于你们相互的情感体验，不刻意的去制造负面情绪才是稳定婚姻关系的法宝。爱情字典，孙燕姿。 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爱是一条曲折的线，将你我带往两边。分开的两个人怎么都不能回到起点，在爱情字典里找不到永远，我们越走越远，两个世界。新的感觉也许偶尔会出现，怎么没有了你都不对。 现在是20:14。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想念吧，爱生活，就像你的记忆一样。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中午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胡海泉作词，陈羽凡作曲，黄征演唱的《爱情诺曼底》。其实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呢，不仅仅是这一次出现在一起，还有的是那首《奔跑》是三个人共同演唱的。胡海泉、陈羽凡、黄征，他们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在音乐上也是彼此的相互支持。 这流星也分担过忧伤，脆弱的堡垒远早已风化的沙雕，轻抚着断裂的皱纹，沧桑一条条，谁的心早已死透。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为的负担，为何与你陪着变成轮回的纷扰，爱如那长啸的海潮，褪去是漂流，我的心无法 走着，天和云你对着，变成轮回的纷扰，爱如那长啸的海潮，悲剧是飘摇， 转身 不再计较。 情海它似毒药， 你我早就应该知道，为何这一再不停的绕， 我怎么才能放下你的爱情的蛮力，被人吞入海的距离，横了爱与恨的别离，怎么才能让我放下你的爱情诺曼底，纵横在破晓的大地，点了名也要找到你， 我怎么才能放下你的爱情诺曼底，月亮吞入海的距离，横了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让我更像你的爱情多满意，黄昏在破晓的大地，点了名也要找到你，带领着爱情多满意。 黄沾的一首《爱情诺曼底》之后，再来听听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在2011年12月，筷子兄弟创作了《父亲》这首歌。这首曲子呢，是王太烈在拍摄《老男孩》的过程当中，父亲患病去世，他深刻体会到了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那个痛苦和遗憾，于是写出了这样一首歌，在缅怀自己父亲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多关爱苍老一生的父亲，不要留有遗憾。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一生要想的 托清风捎去安排。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 心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不能存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我，不用难过，不用担心我，我愿意为你守候。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不明显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要为我留一情好好过，松开手我真的不难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惜等到故事的最后，是风吹潮起潮落，从此以后再找不到那心动，你一刻骨铭心在我心中，

些包容才算爱的完整。总觉得有当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本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有当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听过那首《唐你的责任》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新晋的摇滚乐队缝纫机乐队带来的一首《悟空传》。缝纫机乐队是因为大鹏导演的第二部作品《缝纫机乐队》而成立的，几位主演不仅在戏里出演乐队成员的角色，在戏外真的是组成了一支真正的乐队。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我从哪来？又要去向何处？好像我犯下过某一种不能原谅的错误，总觉得有些什么要我背负。每一夜都要如此往复，说不清是冷漠还是孤独，枕边还放着你离开我留下的礼物，这一生我读过的最多的一本书。我要的天才遮不住我的眼，我要的地才埋不了我的心，每一夜